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十六集，心碎。萧迟也闷头睡了一觉，是被陆广白给叫醒的。 哎，昨晚上你可以啊。 陆广白也不避讳，坐在椅子上说， 才混了个差职就去找人麻烦。我看季明刚出府往宫里去了。 萧迟也蒙着被子，喉咙里不舒服， 喝高了。 再过几日我们便都要离都了，你不能再这么喝下去了，喝得功夫全废，身体也垮了怎么办？ 萧迟也没回话。 昨晚在宴席上，他们那般诛你大哥的心，你也多少体谅他。他在离北军务繁忙，心里还惦记着你大嫂，如今又把你留在这里，他不好受。阿姨，人前谁不恭维着他，可个个都巴不得他哪次出阵别回来了。他为着这些人还要年年带兵奔赴战场，他是不会说，可他总是血肉之躯，哪会不痛呢？ 萧迟也掀开被子长叹一气。 哎，你说的这些我不明白吗？ 你明白什么？明白还不起来给你大哥认个错？ 陆广白把手里的秘诀砸向萧迟也。萧迟也接了秘诀坐起身。陆广白看他手上包着伤，没忍住笑起来。坐在椅子上吃着橘子说， 招着人家干什么，非得挨上一口才痛快。 我叫他唱个曲儿，他说我要他命。这人哪是什么省油的灯？ 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跟个幽禁的囚犯在街上打架。幸好季明去的及时，不然今天又是满城风雨。伤得重吗？ 萧迟也抬手看了看，烦道， 他是属狗的。 萧继明直到午后才回来，朝晖跟在后边，见萧迟也立在眼底下等。 大哥。 萧继明退了大场，朝晖接了。丫鬟捧着铜盆过来，萧继明洗着手没搭理他。朝晖回头看他， 公子，今日不是去禁军审查吗？去拿了总督牌，晚上回来用饭吧。 大哥说去我就去。 萧继明试着手终于看向他， 昨晚没让你去，你不也照样去了吗？ 逃反了，想回家呢。 萧继明把帕子搁回铜盆里， 去把牌子拿了回来用饭。 萧迟也才出了门。禁军自打被撤了首都要务，从前的办事房也变得门庭冷清。萧迟也打马过去，见着几个短衣系缠带的汉子围坐一块晒太阳摆龙门阵，又闲又懒的样子，丝毫没有军的彪悍之气。萧迟也翻身下马，提着马鞭跨进院子。那院里杵着棵秃顶松树，积雪随意的堆成堆，廊檐上挂着的冰铃子也没人打，屋顶的瓦看着也该重整了。穷啊。萧迟也继续打量着四下，那牌匾上都掉漆了。他下了几个台阶到正堂，用马鞭撩起了帘子，微微俯身进去了。里边正围炉搓花生的人顿时都转过了头来，瞧着萧迟也。萧迟也在桌子上搁了马鞭，提过椅子，自顾自地坐下了。 都在呢。 周围的人哗啦地全站起身，那花生壳在脚底下被踩得乱响。他们大部分是年过四十的老军户，在禁军里混久了，没有别的本事，耍赖讹钱最拿手。如今见着萧迟也，目光上上下下的先打量一通，再心怀鬼胎的相视。其中一个在袍子上擦着手笑说， 二公子，今儿就等着您来拿牌呢。 我这不就赶着来了，牌呢？ 今早上等您不到，工部那边又催着人去干活，曹谦氏就先拿着牌去调人了，晚些回来，回来了我再找人给您送府上去。 您老哪位？ 我嘛，您喊我老陈就行。我以前是狄城百户所的百户，得了花十三爷的提拔，如今是咱们禁军的经理。 这奇怪啊。 萧迟也单手撑着椅子把手，斜身看着老陈。 总督下边该是禁军都指挥同知，怎么出了个千世拿牌？ 哎，您有所不知啊。哎，去年中国兵败，进城的漕运过不来，去都粮食告急，吏部的老爷发不出年俸，就把咱们禁军办事房里边的人裁了一半。现在没有都指挥同知，挨着的就只有曹千世，总共就剩咱们这几个人。 萧迟也单手撑着椅子把手，斜身看着老陈。老陈见萧迟也听得专注，那弓着的身越发直挺，没了规矩。 这般说来，总督腰牌人人都能碰了？ 以往办事习惯带牌就走，工部的活不能等，那都是给宫里抬木料的。咱们人微言轻，谁也得罪不起啊，也是没办法。哎，您要是觉得这样不合规矩，得先给工部说明白才行。 我一个挂牌总督跟工部交代什么？禁军往上是皇上，六部要禁军帮忙，过去那是情分，没给他们算账。今后谁要人手，干什么，干多久，讲不明白，算不清楚，那就别指望我的人动。 话一张口，怎么说都成。可咱们如今不管巡防，就是干杂役的，能给六部帮帮忙，那也算有点用处。何况这么几年，皇上也没说什么。二公子，囊中有钱不如朝中有友。过去您在离北，可禁军的情形与离北铁骑到底不一样啊。有些事情搁在这里，他行不通啊。再者，咱们禁军不比八大营，谁？ 你方才说，谁保举你到这儿来的？ 萧迟也站起了身，老陈腰杆直戳着，面上神采焕发，恨不得大声说三遍：“ 花十三爷，你也认得吧？太后她老人家的庶孙，花三小姐的。” 萧迟也抬腿就是一脚，老陈还红光满面的说着话，没防备被一脚踹倒了身。撞在桌椅上，砸了茶壶，茶水砰的溅了一地，泼得老陈一个机灵回了神，边爬边跪地哆嗦起来。萧迟也扫开桌上的花生壳：“ 花家偏房养的混子，从前给我提靴的，你把他当成什么遮阴术？那充其量就是个狗尾巴草。我要总督腰牌，你给我说规矩。猪油蒙心了，认不清我是谁？禁军往后我说的算。” 二公子，二公子， 谁他妈的是你二公子？做了禁军总督，我就是吊着你身家性命的主子。打我面前拿桥，装什么地痞流氓？工部要人干活，调的都是禁军人手。中间要是没点银子来往，你们犯得着这么往人脚底下凑？下边人干的累死累活，你倒把自个儿养得脑满肠肥。怎么着？花十三说保你，你就真以为自己揣着免死金牌？ 老陈西行几下：“ 不敢，不敢。总督大人，卑职说了胡话。” 半炷香的时间，腰牌、名册、两万兵，我都要查，缺一个也不打紧，诸位提头来替就行。 老陈赶忙爬起身，往外边跑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